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的京津冀园林科普行活动昨天开展，北京市的科普人员带着30多个园林科普课程和互动项目，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请听报道。 来自市公园管理中心下属13个单位的科普工作者一大早就来到了安心小学，摊位刚摆开就被热情的孩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可以用这个再往这里面穿，是不是这个可以还可以反过来呀、看再穿进去就壳就好了。好吧，给你一个礼物。 颐和园通过现场互动和图片展示的方式，介绍了皇家园林古建筑中的榫卯、彩画、屋顶等的建筑知识。景山公园通过北京城内中轴线的鸟瞰图进行建筑物拼接查找，使孩子们了解中轴沿线的历史建筑，了解景山公园在中轴线上的古典文化魅力。孩子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 这个鲁班榫非常锻炼动手能力，利用了中国古代的榫卯结构，我以后也会更加关注这一方面的知识。 安心小学副校长郭宝国对这样的科普活动进校园表示肯定。 安心小学有300多年的历史，学校的这个文化活动开展的比较多，但是这个科技类的活动，像咱们现在这种和公园啦、和什么古代建筑啊这些有关的活动，孩子们接触的非常少。我觉得这个活动对于孩子们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他们的动手的能力，对他们以后的志向和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处处长宋礼培说，京津冀园林科普行活动自2016年就开始举办了。 通过与天津、河北园林单位的合作，有效传播了园林历史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理念，促进了三地园林行业之间的交流。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今年11前后，什刹海最后一处堵点望海楼也将打通，届时什刹海全部6000米环湖步道将实现贯通。房山区旅游委昨天介绍，房山十渡风景区全面禁止水面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公告指出，为了维护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目前拒马河保护区管理所正在开展保护区大整治工作，主要涉及十渡风景区以及张坊十渡镇域沿河景点。近日，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赞礼号游船计划取消本月21号和26号2个航次，大部分预订客人来自北京。北京市旅游委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各相关旅行社和游客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及时与该公司联系后续赔偿事宜，根据已签订合同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受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影响，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跑道进水，预计关闭到本月11号，重新开放时间待通知。东航和上航昨晚决定取消今明两天的大阪进出港航班，其中明天从北京飞往大阪的航班和大阪飞往北京的航班已经取消。国航和深航昨晚则发布了涉及大阪航线客票免费变更退票规则的通知，具体适用范围和规则，旅客可以通过国航官方网站、微信、App 查询，符合条件的退改签申请无需支付手续费，请各位旅客通过各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航班动态，提前安排好行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有五级左右的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到八级。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避开广告牌等高大的悬挂物，防范高空坠物。建议公众呢，尽量的少骑自行车，在施工工地附近行走的时候，应该远离施工工地，并且快速的通过，以确保人身安全。风干物燥，还要注意防火。入夜之后呢，风力将逐渐的减弱。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有七到八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14: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是大家都特别想要的一种东西。 嗯， 老说哎呀，世界上要有后悔药就好了。 嗨， 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能当后悔药使。 哎，但是这种后悔药，我觉得跟拉肉可以算等号吗？ 反正是得拉点， 嗯， 对吧？但是吧，你一旦比如说您拿到了一房子，或者说是好长时间没装修了，在住了这么多长时间之后，您会发现第一次装修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在第二次装修的时候就要把它急于解决了。 是的，开工没有回头箭嘛， 对， 所以希望在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之前，其实真的做一个有准备的人，要不真的像小胖那样，永远要重来的话，我天哪，那是没有头了。 对啊，但是说到这个呀，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误区， 嗯， 比如说啊，今天先说说今天咱们聊的是什么，二次装修，有很多人觉得什么叫二次装修啊， 就返工。 哎啊， 重来， 这个返工也对吧？反正有几种情况，我觉得啊，现在说二次装修的一种是，比如说我家庭成员发生变化了 啊，对， 我可能涉及到二次装修。比如说我跟维不是我跟哪个维哥维嫂啊，哎，又多了一子，我好事哈。但是呢，现在这个屋子吧有点排不开了， 嗯， 我得把一间屋子重新装修，可能再隔一间小屋子出来 啊， 这不就叫二次装修 啊？对对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住了好长时间了，这房子吧，哎呀，觉得哪儿都不太便利了。啊，就觉得不舒服了，这天花板我也看着有点郁闷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装的是特豪华的宫廷式， 嗯， 我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吧，我有点欣赏不了了，我想换一种风格。 嗯， 正好呢，可能我们家外边又涉及到政府有一些什么外立面的装修啊什么的， 哦，对对对， 我一块的把它给装了， 嗯， 这也有一种。 是， 还有一种呢，可能是我买的是二手房 啊，哦，对， 对不对？人家甭管人家装的有多好，可能您进去之后都得稍微的改一改， 嗯， 对不对？甭管是家具也好，或者是我把这个墙面的颜色换一换，这可能也是二次装修， 对 对吧？但说到二次装修，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二次装修，这会花的钱很多吗？啊，是不是二次装修基本上就会比较省了呢？哎，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二次装修比那一次装修还费钱。 啊， 真的，你比如说去蔡总那儿，去全包园， 嗯， 我们拿一老房去全包园那儿，您的毛坯房，同样的啊，同样户型，毛坯房在蔡总那儿装，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嗯， 我要拿了一个装好的去您那儿再装，啊，不好意思，您这个得加一些费用，这个是我们规定的，没有办法，因为您必须把之前的全拆掉。哦，怎么比我之前的还要贵？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因为这种情况呢，一个是拆旧，就是要把原来装了的砖啊、地板啊、橱柜这些全拆走。 对啊， 这是一块费用。还一个呢，就是比如像墙面原来刷了涂料了，或者贴了壁纸了，这个也要做一个全部的铲除。 对， 然后墙面还要再重新找平翻新。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很多老房，比如刚才说到要二次装修的时候，还涉及到一块费用，就是水电改造。水电改造的费用，因为水电，五年也好，八年也好，其实老化程度已经很大了。那么这个时候要全部换新，嗯，所以要多这两块费用，拆除修复和水电的费用。 对， 嗯， 哎，所以大家拿到了房子之后，好像都觉得，哎呦，我这部分费用是不能省的，对吧？ 嗯， 我都得把它拆了。但是今天节目，我觉得要给您提一个醒，不是说拿到老房就先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啊，有些东西其实可以省下来，有些不用拆的东西， 对， 是不是？ 对，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常在周四露面的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二次装修的事儿， 好吧？ 先问问咱们都坦诚不公的说一说， 嗯， 都经历过二次装修吗，哥？ 经历过， 经历过， 经历过， 什么感觉呢？是什么事儿促使你必须要二次装修呢？就是老了。 对，就是房子老了。但是说心里话，二次装修的时候，哎，真的我觉得还不如所谓的毛坯房装修呢。 嗯，确实。 哎，真的，你比如说像二次装修的时候，原来家里那些东西，你比如说有用的你先要搬走。 嗯。 搬走你要找个地儿，这是个问题。嗯， 对。 然后再其次，你不要的那些东西你还得扔了呀。那你也不能随便扔，你也得给他找个地儿， 嗯， 就是类似这种事儿，哇，就特别复杂。 嗯， 包括我记得我当初二次装修的时候，那就是人家装修公司还比较好，就是说这样啊，您呢可以乾坤大挪移，比如说，嗯，啊，一共两室一厅的房子， 嗯， 装客厅的时候，您把您剩下的这个搬到其中一卧室去。 嗯嗯， 然后等到那卧室的时候，再把这些搬到客厅来。 嗯， 然后人家专门用那种所谓的类似于那种打包袋呀，还什么呀，他帮你弄在那个屋子的正中间，全都包上。 对，嗯，对， 但是你就看着吧，就怎么都觉得别扭。 嗯， 对， 反而很麻烦。 是的，是的，是的。 我也经历过二次装修。 嗯， 这个我这二次装修呢，是因为我买的房子是精装修。 嗯， 但是吧，里边有些功能不符合我的平常使用。 嗯， 所以呢，我要把它稍微改一改。可费劲了，本来我们家一开始啊， 嗯， 就在电视墙的上面， 嗯， 有一个横梁，当时谭博士说了，这横梁不好，拆了去，嗯，就组织工人， 嗯， 把它拆了，拆到一半儿就发现里边有管道，没办法，人家说这怎么办呢？这问谭博士说这怎么办？嗯，再封上吧。我们又重新再把它封上，所以有很多地儿不敢动， 嗯， 就因为这个横梁，其他的梁我都没动， 嗯， 因为我担心里边可能会有管子，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就是想要装的时候，它就像毛坯房一样，我没法动，就是一怕担心稍微一动了反而更麻烦。 是， 包括有一些地板，我觉得这个地板颜色真的是不好，人家说你要换可以，整个您得全翘起来， 嗯， 我说那我能这个屋保留这样的，那个屋换吗？我这没办法，因为您家是做的是整个的什么什么错落制的，反正人家跟我解释了一下，我说那得那就这样吧，所以也有很多的遗憾是在二次装修可能都没法完成的。 嗯， 真的是这样。 对， 嗯， 对，二次装修呢，其实我本人没有经历过二次装修， 哦， 但是我们的客户很多是二次装修的，就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咱们先说说二次装修上来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吧。 哦， 啊，其实我认为呢，二次装修的话，咱不管是买了一个二手房也好，还是自己住的房子旧了要去翻新也好，其实对于这两种情况呢，第一件事都是一样的，就是 找个设计师把平面图画出来，咱们把这个房子的每一个空间的布局还有动线安排先在平面上把它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勾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考虑到居住者的情况，比如说是自己一个人住、两口住、三口之家，还是上有老下有小，这都会对空间分布、动线安排还有每一个空间的具体的布局带来影响。所以咱们一定要先把平面设计工作做好啊。那么设计工作做好以后，咱们再来深化，就比如说我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呀，然后再做一些细化的，比如说配套这个风格的一些设计，像吊顶啊、背景墙啊、材质的选择、颜色的搭配，这些其实都在后期的深化的过程中要把它体现出来。但是千万别一上来就那个拿着这个铲子锤子就进场开始当当当拆除， 先拆成毛坯的样子。 拆成毛坯样子，但是先拆成毛坯的样子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走一些弯路，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有些区域要有一些微调的，其实那你在后期拆除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那我是连这墙一起拆了，还是说我只是啊就拆这个空间的这个主材饰面类的材料就可以了，不会造成浪费和返工。 其实就是拆的时候也得有选择的拆。而且就是在二次装修的时候，我觉得设计师可能更关键一些。因为您为什么要进行二次装修？一方面是老了，我必须要进行一些装修了，重新要改一改了。还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功能性的问题。所以设计师能够把您的功能性和您的一些风格需求最大化的融合在一起。 对。 对不对？ 对。 好，一开始找设计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还有一些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那我能不能有些地儿我觉得挺好的，我能不能不拆呢？如果不拆的话，在二次装修过程中会不会对它也会有一些损害，有一些影响呢？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操作的，比如说原来这个房子可能有小胖买了一个精装修的房子，也从来没住过人， 对， 那个厨房卫生间首先瓷砖都很好， 对， 对吧？我不动了，我只是橱柜不行了，我要换一换，洁具我不喜欢了，要做一些调整，这个完全可以，这完全可以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还有一种局部装修的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客厅和卧室，客厅和卧室，我就刷刷墙，然后把地面的这个地板做一下更换，这都很好处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其实我认为是不太好处理的，就是比如像我客厅我买了一个这种二手房也好，或者精装房也好，已经放了三五年，虽然东西都是新的，拆了怪可惜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把厨房卫生间重新收拾收拾。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感觉上是好像我们只装厨房卫生间就可以了。但是呢，涉及到的一些电路和水路的这种走向，是要在这种局部装修的过程中都要考虑周全的。那比如说我们原来墙体里预留的这个线路，还有水管会有老化的这种情况，可能在连接的时候，在这个连接点上就会出现问题。 对 啊，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因为你肯定拆完之后留的就是一根主线嘛，比如像厨房，你通过这根主线你要分出来冰箱啊、微波炉啊、电饭锅呀等等这些用电器的线路，它原来留的这根主线的负荷够不够？比如说您对这厨房有更高的要求，我还想上蒸箱、烤箱啊，那这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的时候，这个主线的负荷能不能带得动？而这个时候呢，我要去换这根主线，原来留的这个线管，它这个线好不好，好不好抻，好不好换，这还是个问题。 对 啊，所以这些一定要考虑周全。再一个呢，水管，对吧？这些地方切完了以后，水管的连接点都要重新做。那么原来预留的这个管材和您装修要用的这个管材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那么它在热熔连接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因为同一材质，比如都是 PPR 管，那没问题。管径也一样的话，那可以通过热熔实现一个无缝焊接嘛。那么如果这个管材的材质不一样的话，您在连接的时候，在后期就会增加漏水的隐患。 对 啊，所以水电的这种问题都是不容小视的，一定要把它考虑周全。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想牵一发动全身嘛。 对， 就算是厨房和卫生间，你比如说卫生间，那原来你这是一澡盆，你说澡盆我不要了，太占地儿，我就弄一淋浴间就行。那我想墙砖什么这那都不动了，但是要弄成淋浴的话，就得重新做防水。 那要重新做防水，你地上这些砖是不是还能保留？这事儿不好说。 那就没办法了 啊！对呀、啊，嗯，包括你比如说，我想重新换一个马桶，那马桶无论是比如说墙排的还是直排的，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你说，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墙上按钮的 哦、 嗯，而不是在马桶上按钮， 嵌入式的， 那完了、嗯，那这个墙你也要重新弄了。 对， 所以你不能说简简单单，我就要留着这个，我就直接换这个，可能很难。 没错，这个因为在装修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老说局装局装啊，其实局装的概念是我按空间去局部装修，比如说客厅我要做我就全做了、 嗯、 卫生间我要做我就全刨了全部换新，这是可以的。但是像刚才维哥说那个，说卫生间里面我把浴缸掀了，我这个位置改成淋浴区、 嗯、 啊，这种因为涉及到防水的问题，我不可能只做淋浴区的防水而不做其他区域的防水，虽然原来区域也有防水， 嗯， 但是你不知道它原来浴缸下面防水做的怎么样， 对， 而且一拆肯定会破坏防水层，所以这样一来呢，这点钱您别省，还是把它全部拆掉重装比较好。 而且不光是这问题啊，亲身经验、哦、就当初我二次装修的时候，我就说厨房的那个墙砖还挺好的，我就直接把那个啊底下那套柜子呀灶台我重新弄弄、 嗯、 然后卫生间呢我就直接把那个洗手盆啊还有那个马桶啊、 哦、 换了就 OK 了、 哦、 原来是什么样我只不过换一个新的啊，其他都不用动，为了省钱嘛。 嗯 弄完了以后都觉得挺好，使了半年之后发现还是有问题。 怎么了？ 就是新换的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墙砖不是没换吗？ 啊， 墙砖有的地方已经开始 往下掉了。 哎，是的，所以那没办法，就一整块立边上，一整块立边上。但是因为这些都没弄嘛， 嗯， 哎， 所以这就是二次装修带来的一些二次伤害。 对， 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咱如果不装修，这墙砖可能能跟着您一辈子，它就不会掉。 嗯， 但是您想，您把底下的也拆了，上面的也拆了， 嗯、 那稍微一震，它可不就松缓了吗？对吧？ 对， 当时可能没掉，哎，等人家都安好了，用了半年，开始自己啪啪啪往下掉了。 对呀、啊， 这就没办法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也挺为难的。想在二次装修里边呢，有些东西是可以省的，有些东西是一定不能省， 没错， 是吧？比如说刚刚哥说了，我要嵌入式的马桶，如果您特别想要的话， 嗯、 那这点钱就不能省。包括什么呢？这点钱不是说光换个马桶，底下整个的防水，包括砖，包括面砖，可能您全都得换了，这个钱不能少，对吧？哎，我说到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就刚刚您也说到了，比如说水电改造，其实是老房装修也好，二次装修也好，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最基理的东西嘛。 对， 它有一个保质期吗？就比如说我这房子可能我买过来虽然是二手房啊、 嗯、 但是它也就七八年， 嗯， 那我这个像水电水路电路是一定要去动的吗？它有没有一个期限、嗯、比如说最好您已经超过十年了，您要换一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呢？ 水电一般按行业规则来说属于隐蔽工程嘛，隐蔽工程类的保修期一般是五年。 五年？ 对， 超过五年就得换。 超过五年就得换了。对，超过五年，这并不是说它会出现跑毛滴漏的这种风险啊， 明白？ 而是说它出现问题的概率会比那个刚装修好的这种房子概率要大很多。 对， 嗯， 老化了嘛， 嗯， 哦，这跟车一样， 对， 对 是吧？ 对。对， 一到十万是个坎儿， 该卖就卖。 今天咱们说的是二次装修啊，我想大家可能也会经历过二次装修，因为这个呢，甭管您是大装也好，甚至是可能一些非常简单的软装，这其实都算在二次装修的里边。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是一些问题，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天。我们今天请来了蔡总，跟我们说一说在二次装修当中大家要注意的一些经验。给大家提一个小醒吧，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中间又没再装修过，什么都没动，像这种的您一定得换一下。 那必须得换。 您要不换那一定是问题多多啊。 对对。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如果您的房子比如说有个十年十五年， 嗯 啊，大概可能比如说00年左右的这样的房子、其实您不用换。我说为什么呢？说那个时候的电器啊功率都比较大。 嗯。 哎，所以那个时候它的一些电线啊什么的能承担的那个负荷呀、更重一些， 嗯， 现在都是环保节能的这些电器了，它用电用的特别少， 嗯，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换， 嗯，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是以十年为限，比如说现在18年，您倒推十年，08年装的房子，如果它水电路现在整体还比较好，没什么问题的话， 嗯。 不用全部更换，这是可以的。 嗯、 但如果再早，您说我这房子是00年前后，那个01年、02年装的、 嗯， 建议您还是把它都换了，因为那个时候、据我所知，那个时候建材市场相对来说还不是很规范。 明白。 首先，这个电线是不是纯铜的线不确定，这个线径够不够也不确定。另外一个呢，当时的施工标准也没有现在好。那个时候很多电线是直接埋在墙体里的， 嗯、 您抽线是抽不动的。 对。 现在都必须要穿管走线了。 嗯， 所以呢，综合这些因素，建议您就是以十年为限去做水电路的一个调换。 嗯嗯，这个你看，好多朋友听到了跟我这个反应一样，丁香就说了，说主持人好啊，蔡总你们好，刚听你们说了，家里边的水电5年就要换，我们家2016年刚装好，您的意思3年就要换了是吧？问题我这都埋在地下，埋在墙里边，那换的时候是要把墙和地全都刨开吗？忒恐怖了。要是真换的话可能还真得刨开，但是我觉得您16年装的您就甭着急了。 他是这样， 30年吧。啊， 对 啊， 您16年换的，您正常住，咱们说的是就是需要重新装修的时候要不要换，对吧？您正常住，您就正常用着就完了。那个不用说，到5年之后说21年再过3年 一定要换，怎么 就要换线了？不用，这个您正常用就 是， 正常用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说的是这个房子如果进入了这个二次装修阶段，我们去判断要不要去改水电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推断一下，看看需不需要换水管和电线啊。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也是咱们也可以从消费者的一个对装修房子的一个预算角度去考虑，大家也可以做一个评估。因为80平米的房子做水电改造的话，差不多的费用是10000多块钱左右啊。您如果觉得这10000多块钱对您装修一套房子来说构不成太大负担的话，建议您一步到位就把它换了。 嗯， 如果您觉得我预算抠的比较死，我这10000块钱我最后想放到电器里，我要买点好电视，我要换那个买实木家具，我要配好点的灯和窗帘，哎，我就不想把它拿来改水电，这不还能用吗？ 嗯， 反正省着点也没问题， 嗯， 对吧？这个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消费情况，可以后期再来确定。 嗯，有没有一种方法是能够检测一下的？因为我爸对这个电工特别钻研啊，我原来跟他学过一点，他说一看那个电线究竟它是不是好用，是不是有损坏。在这头弄一个什么表，然后在那头再弄一个什么表，然后看它的数值是什么样的，就说明这个电线是好的。 对， 咱们现在有没有这种东西能够检测我的这个电线是不是好的，我这水管是不是好的？ 可以啊，水管的检测咱们这么来检测，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水龙头啊，那个就是凡是出水口连接的这些阀门可以都把它摘掉，用丝堵堵上，然后用这个打压机把它压力打上去，看看保压24小时，或者您不放心的话48小时，看它掉不掉压，对吧？不掉，因为打压测试的时候这个压力是要比正常的自来水管的压力要大很多的。那如果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它都不掉压的话，这管您继续用理论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电路呢，刚才小胖说那个其实就是用摇表去测一下，看它有没有短路啊，然后有没有您正常使用的时候用电器，大功率用电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掉闸的情况。 嗯， 然后咱们用一些这种那个就是测试漏电的方法去看看它那个空开的漏电保护是不是管用，对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评估一下线路是不是需要改造。 嗯嗯，好，这是水电，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般大家在二次装修的时候都会换的， 嗯， 就是窗户。 嗯，对， 甭管您那个时候啊窗户花了多少钱，基本上 哥，你说是不是？用不了三年，我觉得。 对。 就至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要不就是滋儿滋儿滋儿乱响，要不就是纱窗坏了，要不就是、 哎、对对对 就是合着合不上了， 密封不严，不保温， 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啊、对。对， 而且再其次，这窗户升级太快了。 哎， 你比如说原来所谓的铝合金， 对， 哦，你觉得好高级呀、啊， 对， 然后带推拉的，时间久了你就发现怎么推拉变得那么涩呢？ 对， 啊，然后再其次，它慢慢都变形了， 嗯， 然后就发现哦，外头又有什么木包铁呀、木包铝呀、铝包铁，或、哦、就各种各样了，而且越来越好。 维哥说这事儿，其实铝合金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还经历过那个，就是街边拿那个松木切完以后，刷油漆往上糊玻璃，然后再拿腻子摁一圈，把玻璃给固定上 了。那是手艺活哎， 那纯手艺活。 哎呦我的天！ 80年代的时候，丰阳台就拿那个封 哦， 啊，那是从松木演变过来，然后好像才有的铝合金。铝合金当时、 啊对对对 一下从那个松木变成铝合金上升了一个台阶， 对， 然后铝合金窗后来大家又觉得这铝合金都是金属的，冬天那个屋里也特别凉，保温不好，后来又变成了塑钢， 嗯，对 啊，然后塑钢呢大家觉得哎呀，塑钢毕竟是塑料面， 对对对， 耐久度啊、美观度啊、档次啊似乎都落后了一截，所以后来又出现了断桥铝， 嗯 啊，然后断桥铝现在还分很多种，什么50 60 70， 嗯 啊，那个铝包木、木包铝什么这些， 嗯 做的很多，然后呢、 嗯、 其实它也是一种型材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玻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单层玻璃， 对， 嗯， 双层中空玻璃，现在还有三层玻璃。 是的， 啊，所以现在这个窗户这块日新月异，变化也特别大。 嗯、对、嗯，就我们家那个就是双层玻璃， 嗯、 算是挺高级了。在那个时候， 嗯、 你想6年前了装修了、 嗯， 那个时候应该算很高级的了。 嗯、对， 现在啊，就最开始我收房的时候，哎呦，隔音可好了、 嗯， 现在就隔音一般了。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位做窗户的老师。 嗯， 我说我这个是怎么回事？说没事，你那天天震，它可不就松了吗？ 对， 我说是不是多好的？你震个时间长了，它都会那样的。 嗯、 他说，按说是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在装修的时候，二次装修，甭管您几次装修，基本上窗户是一定会换。 对 对 对吧？ 而且现在窗户不光是它的材质升值了，升级了，而且在其次，它开启的方式都多了。 哎，是、 嗯、 对吧？不像原来是只能啊平开。现在可以上开，可以下开，可以哦，各种开的方式。 对， 那就按需所要，你就觉得很好啊。 对，您看现在这窗户啊，还有一种开启方式，比如说咱们有时候装在橱柜边上窗户，空间很小，要平开打不开，打不开怎么办啊？咱们平时见那种推拉的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这个太新潮的方式了。 嗯嗯， 现在还有一种开启方式，就开了之后跟那个动车那个车门似的，往外一滑，因为推进去它是密封的嘛，一推下不密封了，然后边上有轨道唰打开，跟那个动车车门开的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是自动的，窗户这是手动的。所以就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现在型材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它有很多、 嗯、 很多这种开启方式变得越来越人性化。 嗯， 嗯，好，今天咱们只能挑着重点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说不了这么多。 嗯， 刚刚咱们说到了窗户了，这样咱们进一条广告，回来让蔡总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哪些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好吧？ 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